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 Lee William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行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先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好了，2017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呢重叠了，所以我们就莫名其妙的少了三天假。当然还有更糟糕的，202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居然是同一天，有没有一种感觉太残忍了？哎，算了，还是过好今天先吧，那些没有来的先不要烦了，一起来听歌吧。 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 则资讯说，外国网友一次家庭聚会当中呢，97岁的曾祖母和76岁的奶奶一年之后重聚，两个人呢都是疾病缠身了。相见的时候呢，奶奶说的那一句妈妈让大家听得心都化了。其实人生最幸福莫过于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喊一声爸妈还有人可以答应，这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

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 想要我爱的人每天都在我身边，分享生命当中的一切，希望你每天呢都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。好了。 我心

爱即有，什么都可即见即有，什么风光都看得够，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。如果想开心，为什么需要等？你是神话的声音，我耳朵想旅行，寻一点开心，让什么都发生。你是万变的风筝，我眼睛想旅行。 重庆呢，拟设独生子女护理假的新闻引发了关注。目前河南、福建、广西多地出台了相关的规定，当中河南时间是最长的，每年累计呢不超过20天。数据显示说，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呢已经达到了23086万，占总人口的16.7%。对于独生子女护理假，你怎么看呢？ 有没有默默发现季节已经开始变了？季节变化和心理状态其实是一样一样的，哪怕我们舍不得夏天的冰西瓜、冰可乐、冰啤酒，舍不得夜宵摊儿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推着往前走了。秋天已经来了，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也该是时候努力了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